让我找回我人心。请你留下，不再言语，听我说句真心的话，在我的心中多么爱你，但愿我也在你心里。 在过着的感觉，我们最快

为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头，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头，如果你想飞上风我飞，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疯。